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你也认识波塞西前辈？ 他并没有丝毫逃跑的打算，眼前这个人的实力丝毫不在波塞西之下，而且他手中那柄重剑更是波塞西所没有的强大武器，哪怕是瀚海护身罩的隐身效果也绝不可能从他面前逃遁。 多少年了，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过了多少年了。他还好吗？ 我也不知道该说他好还是不好。你究竟是谁？ 我是谁？我是谁？ 杀戮之王突然仰天大笑，但在大笑声中，两行血泪顺着眼角处流淌而出。 我赢了，还是输了？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已没有任何意义。我错了，我对了。几十年如一梦，我却落下了如此罪孽。修罗，好一个修罗，我终究还是没能通过你的考验。 狂躁的能量波动令周围的一切都颤抖起来，杀戮之王手中的重剑也不断溢出一片片血光。唐三只是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他，隐约中他明白眼前的杀戮之王与之前的完全血色的杀戮之王有了很大的不同，似乎现在的他才是本来的他，但却不知道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良久，杀戮之王的情绪才渐渐平静下来，血泪停止流淌，目光也重新变得凝练起来。 看你手持海神三叉戟，又拥有海神之光这样的能力，你应该是海神选中的人吧？ 是的。 可惜，你还并不是真正的海神。否则，刚才败的就是我了。人成神，这艰难的一步，我迈了数十年，却依旧没能迈过去，也永远不可能迈过去了。年轻人，谢谢你。 谢我？ 如果不是你的海神之光，我的本性也不可能清醒过来，会一直在那邪恶的血色中迷失自我，被恶念所掌控。你的海神之光让我从那囚笼中挣脱出来，并且成就了这半神之体。虽然这一切都已经晚了，不过能够感受到神级的力量，我这一生的夙愿也算是了结了一半。 一边说着，他手中红光收敛，那柄重剑已经化为丝丝血色融入他手掌之中，渐渐消失不见。 你是不是很奇怪，前后为什么有这么巨大的变化？是你将我从那灵域之中拯救出来。告诉你也没什么，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其实我们是一类人。 前辈请讲。 我之所以说我们是同一类人，是因为我们都是被神选中的人，只不过选中我们的神不同而已。 选中你的是海洋之神，而选中我的却是恶念之神，也可以称之为杀戮之神。他真正的名字叫做修罗神。当年因为一个许诺，我将全部心力都用在突破成神上，但是想要成神实在太难，只有千百年积聚的信仰之力才能帮助顶级强者肉身成神。千百年对我来说实在是太久远了，谁又能知道自己能活多久呢？所以我选择了另一条路，寻觅神位来继承。在这个世界上有不少的神，但只有真正的主神才能在超脱这个世界时留下自己的神念气息，以寻找自己的继承人。像选中你的海神、武魂殿的光明神都是这一类。想要寻找神留下的神念是何等困难，哪怕当初我自认有通天彻地之能，也很难寻找到蛛丝马迹。直到我进入了杀戮之都，我才终于找到了神的气息，那就是修罗神。恶念之神在世间其实有两个，一个是主管杀戮的修罗神，另一个则是主管邪念的罗刹神。堕落之都就是他们超脱这个世界时留下的遗迹。修罗神与罗刹神并不是双生存在，他们反而是永远的敌人。修罗神掌控的是最纯粹的杀戮能量，而罗刹神掌控的却是制邪之力。只有相互制约，他们才不至于令世间大乱。当时我以为自己找到的是修罗神的神位，修罗神也认可了我的实力和能力，赐予了我修罗神的考验。前面几项考验都很容易就通过了，毕竟那时候我已经达到了人类魂师最顶级的实力。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很兴奋，成神是我对一个人的承诺，只有完成了这个承诺，我才有去寻找他的资格，才能和他在一起。但是在接下来的考验中，我渐渐地迷失了自我。在面对血红九头蝙蝠王的时候，我的心已被恶念所侵蚀，邪恶执念从体内剥离开来，真正的本心被完全封锁，我的身体也成为了血红九头蝙蝠王的寄生体，变成了你所见到的杀戮之王。直到刚才清醒过来时，我才明白，当初我接受的绝不是纯粹的修罗神考验，在那考验中掺杂了罗刹神的气息，显然是罗刹神在超脱这个世界时，为了不让自己的继承人再遇到修罗神的阻挠，而特意影响了修罗神的神念，也改变了杀戮之都原本的形态。这原本是杀戮世界的地方，却变成了堕落邪恶的所在。修罗神的神念不断受到侵袭，沾染了无数杂质， 也正是因如此，我才会被罗刹神的神念干扰，没能完成修罗神的考核，完全陷入了恶念之中，被血红九头蝙蝠王寄生。这么多年以来，血红九头蝙蝠王一直在不断侵蚀着我的身体，想要真正侵占我的肉身，吸收我全部的能量。但我的本心未变，不断与他争夺身体的掌控权，直到刚才借助你海神之光的力量，我终于冲破了阻隔，用海神之光的神圣光明气息化去了罗刹神留在修罗神神念中的全部恶念，从而通过了修罗神的第八考，拥有了修罗圣剑的认可。可惜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前辈，您之前做出承诺的那个人是不是海神斗罗波塞西前辈？ 你怎么知道？难道他对你说起过这件事？ 您看。 心中谜团豁然开朗，唐三没有直接回答杀戮之王的话，而是抬起自己左手，黑光涌动，为了不引起杀戮之王的警惕，他特意将魂力凝聚的速度放慢。如丝如缕的黑色光芒在他左手之上渐渐成型，铭刻着杀神领域魔纹的昊天锤被他紧握在手掌之中。杀戮之王的眼神凝固了，看着唐三左手上的昊天锤，他身体周围的血光剧烈地波动了一下，令唐三不禁接连后退几步才站稳身形。 你是昊天宗的子弟，你是谁的孩子？ 杀戮之王的声音颤抖着，黑色的眼眸中不断有血泪溢出，令他的面庞看上去有些狰狞。 家父唐昊，前辈，您 啊，唐昊，原来你是昊儿的儿子。真是过去了好多年，连浩儿的儿子都已经长得这么大。好孩子，我叫唐晨。 一边说着，他手中黑光涌动，一柄无比巨大、通体被暗金色魔纹布满的重锤出现在唐晨手中。尽管那锤子的形态已经和唐三的昊天锤相差巨大，可那实实在在的昊天锤气息却假不了，正是昊天宗一脉相传的绝世武魂，而且是最巅峰形态的绝世武魂。看到那实实在在的昊天锤，唐三再不犹豫，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拜了下去。 曾祖。 此时他的情绪也变得极为激动，他怎么也想不到，在杀戮之都中的杀戮之王竟然就是自己的曾祖。原本内心中的痛苦和绝望在这一刻已是荡然无存，心中的疑惑豁然贯通。 曾祖也同样拥有着真正的神器，修为更是远在我之上，败给我的曾祖算什么耻辱啊？在最缺乏力量的时候，如果能有曾祖领军，不但昊天宗能重出大陆，两大帝国的魂师也算有了领军人物，天下间谁的威望能比得上曾祖呢？作为曾经天下第一宗门的宗主，99级半神巅峰斗罗，那是何等强大的实力啊！ 起来，快起来，好孩子，让曾祖好好看看你。 唐晨想要上前去扶唐三，但当他身上的血光来到唐三面前时，他眼中闪过一道浓浓的悲哀，只是双手虚扶，并没有去接触他。唐三因为是低着头，并没有看到唐晨眼中的神色变化。 曾祖，您可要为我的父亲做主啊。 哎，你先起来。你父亲浩儿怎么了啊？他是最有希望继承我衣钵的人，难道现在不是昊天宗宗主吗？ 我深陷杀戮之都数十年，外界发生了什么全都不知道。隐约中，我似乎感受过你父亲的气息在身边出现。究竟发生了什么？你详细对我说说。 唐三明白，唐晨之所以曾经感受到过父亲的气息，应该就是在父亲通过杀戮之都地狱路获取杀神领域时。只可惜祖孙之间未能相认。当下他将这些年来昊天宗的情况详细地讲述了一遍，父亲与母亲的相爱，武魂殿的迫害，宗门的驱逐，宗门封闭，以及现在昊天宗隐退的事，毫无遗漏地说了出来。听着唐三的话，唐晨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脸上神色每一次变化都令空气如同凝固破碎般发出铿锵的声音。 好一个武魂殿，好一个千刀流，你祖父这个糊涂蛋竟想用隐忍来解决问题，这孩子怎么那么傻呀。 曾祖，您别难过，现在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能够让昊天宗重出魂师界，破坏武魂殿的野心，将他们彻底铲除。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不将他们彻底毁灭，我绝不罢休。 唐晨怔怔地看着唐三，半晌说不出话来。唐三恳切地看着他，在他想来，曾祖得知了宗门的情况，一定会带着自己返回宗门收拾大局。但是唐晨眼中的光芒却渐渐暗淡下来，摇了摇头，痛苦地闭上了双眼。 唉，宗门如此，都是我的责任。但是，我不能随你一同返回宗门了。孩子，你今年才20岁吧？你的海神考核通过了几考？ 曾祖，我已经通过了海神第7考。 哦，那么等到海神9考的时候，你还要返回海神岛了？ 是的。 唐晨探手入怀，摸出一柄金色小锤，小锤两端各自镶嵌着一枚黑色宝石，看上去极为精致。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